散，只要日常里的孤单已足够一个人生活。如果意外就是信仰的一半也不错，能多点看头。 前言的失败 你。

再让 想象力能拯救这个地球，让 是在最初的那个梦中，满天星光指引我而闪烁，我看到平凡的我也会有一个不普通。 十大雀上升一位， 时间慢慢活命不费力，慢慢活命不费力，你一个很小美，你一句句美丽，你独自在天地，你最后还在

停下来，习惯你的声音呵护我依赖，也许时间太快，偶尔对你的伤害，但你的包容我会难过起来。

get up, get up, get up, I love what are you doing, wallow in your dream, I ain't kidding, you hear the ring, you hear the ring, you hear the ring, you hear the ring, you hear the ring, you hear the ring, you hear 直到总想要去飞，就算满身伤痕也不曾后悔，无人喝彩依然在期待，雨后的彩虹它是那样的精彩、yeah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冠